教育部长职务悬缺超过一个多月之后，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宣布由内政部长叶俊荣接任教育部长。赖清德强调，叶俊荣是适合的人选，至于势必要面对的拔管争议，赖清德重申尊重教育部的权责。媒体问叶俊荣之前也传出前往大陆教学，这部分处理起来会不会比较尴尬，赖清德只说叶俊荣已经公开澄清。而面对媒体追问内阁改组的议题，赖清德重申内阁人事异动是为了配合执政节奏，而且他期许内阁在本质上是解决问题的内阁，而不是回答问题的内阁。内政部长叶俊荣即将接掌教育部长，势必要面对台湾大学校长遴选人事案。台大表示，校方的立场始终不变，就是希望教育部能够依据大学法精神，在大学校长遴选上尊重大学自主。新部长也是台大人，希望能够多为台大考虑。国教行动联盟也说，如果大学不能自主，就无法好好提倡学术研究风气，希望叶俊荣以宏观面和部长高度处理台大校长人事案，希望这件事情尽快的落幕，别让台大一直没有校长。此外，阳明大学、高雄医学大学、文化大学在校长遴选上接连出现问题，也凸显这项制度需要全盘检讨，希望新部长拟定大学校长遴选规则，并且清楚定位教育部的角色，不要再出现模糊空间。民进党中央将在本月15号举办全国党代表大会，前总统陈水扁今天在脸书陈水扁新勇歌物语贴文指出，已经收到开会通知单，并且爆料要亲自与会，看法务部邱泰三部长会不会抓人，而且邱泰三要转任总统府副秘书长，但是否继续执行二部、四部、五部到六部就不得而知。最后陈水扁说，他应该会参加全国党代表大会，最坏的可能是阿扁就在民进党主席总统蔡英文的面前被抓回去，这样的事情才会大条。民进党周日将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举行全国党代表大会，党主席蔡汉生提案，希望全代会授权中执会根据民进党主席总统蔡英文维持现状的论述，在今年提出民进党新党纲，取代1991年党纲第一条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1991年台湾前途决议文，2007年正常国家决议文，以符合时代需求，凝聚台湾共识，强化民进党维护台海和平稳健的形象。蔡英文在去年全代会中指示民进党智库针对外交与国际参与、区域安全与两岸、国防、自由人权等12大面向逐项讨论，随后中常会也陆续的通过金融政策、经济与产业等新论述，当时规划预计有12项新论述，外界揣测12项新论述提出之后可能将会进一步提出新党纲或者是政纲，不过当时党秘书长洪耀福则说目前还没有规划。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61点，来到10738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315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283点，涨幅 1.29%， 成为22215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4点，成为2295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62点，涨幅 2.25%， 成为284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67点，涨幅 2.96%， 成为9291点。香港恒指指数上涨256点，成为2856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9点，成为3258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30.524对一美元，台币贬值4.3分，成交金额5亿9800万美元。日元目前是以112.27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1679美元。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南方云系影响，今天恒春半岛不排除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东以及花莲地区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南方云系北移，今天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阵雨或雷雨，不排除局部大雨。南部、东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也要提防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沿海地区可能会出现长浪，而北部、东北部、金门跟马祖的沿海空旷地区容易出现8到9级的强阵风。另外，气象局也发布了高温资讯，今天各地天气晴朗炎热，气象局对台北市发布了高温黄色灯号，中午前后可能会出现36度的高温。北部地区今天31到34度，中部跟南部地区30到32度，东部28到29度，澎湖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夏天就是要去海边，去郊游，去露营，去野餐，当然还要去奥迪冷气健检。

hands in the air. So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like you just don't care. So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hands in the air. So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like you just don't care. So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hands in the air. 2018年7月12号来到今天，为什么听起来很 echo 的感觉？我听起来好空灵、 大家会让会以为我们的录音间是有吴亦萍，是不是？ 我听起来怎么这么空灵啊？ 你是仙女吗？ 2:10，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马克。 你好，我是玛丽。 好的，在今天的星期四。同时呢，在今天星期四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也会有一个新单元。这个新单元呢，就是由 Choco TV 赞助，我们会来跟大家说说最近有什么剧可以来好好的追一追，可以来分享一下追剧的排行榜，还有新剧的抢先报。哥哥妹妹有意思之歌剧魅影， 哦，决定了是不是？ 追剧排行榜。刚好呢，在七月份，那七月份其实就是代表上半年过完了嘛。上半年过完，我们今天呢 ，Choco TV 就来告诉大家一下，2018年上半年他们呢在 Choco TV 平台上面的热门观剧排行榜。首先呢，排行榜我们就是从第十名开始倒数的。Number Ten 这一部戏呢是何润东自导自演的作品。 什么自编？自编自导自演？ 哇，自编自导自演的作品，叫做《翻墙的记忆》。 其实之前《翻墙的记忆》风评非常的好、 哦，真的、啊。 他出来的时候就有说， 就是他导的，他演的，就让大家很惊艳。嗯嗯，而且因为大部分，因为他是一个有校园的剧，那可能台湾大部分校园剧还是比较可能有趣或 比较搞笑一点， 开心阳光的。但是他好像是说，他想要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真正的校园生活是怎么样，就是里面还是会有一些霸凌的存在啊，然后很多的家庭其实小朋友们他们都有问题。而且你不要以为何润东他演的是一个热血教师，就是要可能拯救班上的人，没有，他身为一个班导，他就是能不做事就不做事， 就是怕事呢， 对对对， 也是蛮写实的。 对，就是你们不关我的事，这样。 明哲保身。其中的这个其他演员呢，还有像是陈怡蓉啊、李千娜啊、张庭胡啊、周承恩、吴念轩等等，《翻墙的记忆》。Number 9，我的大叔 阿子系， 阿子系，这部你有看过吗？你知道要讲什么吗？ 有啊，有啊，我就是剩两集还没看完，追到倒数第二集。 你会看完它吗？因为平常你就是饮料就会剩一点点，鲫鱼也只想剩一点点这样子。 所以我这部戏也是剩了一集半还没看，但是我的确是想知道它最后结局会怎么处理，因为我看到倒数一集半，其实我还是没有想象到它的 ending 会怎么样。 哦，这么厉害！ 就是，方向可能会有，可它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结论会让我很好奇。那我的大叔呢，就是 IU 跟李善均演的。我跟你说，你第一集你根本不用看李善均，你听他的声音就哦。我跟你说，你也不用看剧，因为我知道很多女生，你是在化妆的时候， 因为用听的， 对，这个很适合用听的，因为他的 对对对对，那这样不是韩文要很好吗？ 不用，因为他的声音，李善均的声音太好听了， 是哦， 真的，他这样一讲，我来谁哟？ 哦，这么夸张？ 我才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买单。然后因为我的大叔就是。因为 IU 在里面就是一个年轻妹妹嘛，然后一个大叔，他们在公司里面有一些事情，他们认识了彼此，然后其实两个人都各自有各自的问题、创伤，那也许他们遇到彼此，是不是可以修复彼此缺的那一块？可是，一开始不是让你很走，他们是用爱跟感情来修复，因为大叔他已经结婚了，他的婚姻可能也有问题，然后就是， 所以他们不是爱情方面的修复哦， 就是似有若无，就是你会觉得女孩喜欢大叔，可是大叔就是我这样会爆雷，反正中间曾经女孩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心还是蓄意的，有跟大叔表明就是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的感情。那如果你要拒绝我，就扒我的后脑勺，就大叔就狠狠的给他扒了去， 扒不到妹妹就扒头， 就给他扒下去这样。我刚刚说什么啊？ 你说若有似无，又不是用爱情修护彼此的，就是生活。 对，然后加上很多我之前看有人分享，就是因为关于大叔他职场上可能被人家踩着往上爬，或者是那种你在公司里面会有斗争的话，你可能看了会格外的有感触，因为你们就是在职场里面斗来斗去，有时候你只是想要，我只是想要 把事情做好， 对，可是偏偏这个环境就是不允许你这样，那这个时候你到底是要往前，就是。好，你踩，那我也跟着踩。还是你就觉得我就是谨守我的本分，我就顾在这边呢？你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好难过。第八名，伟大的诱惑者。哦，诱惑者要怎么伟大呢？第七名， 哎，八名跳得好快哦！ 要你每一部都讲吗？有一些 应该不用吧？ 对啊，有一些我们真的没有看过啊。第七名是《高塔公主》，《 高塔公主》应该交给五点交哥来介绍会比较恰当吧？ 对，因为呢，主角其中就是角嫂说， 角嫂， 角嫂， 没有，他都称我的女朋友， 那角友。好，所以我们可以留给五点的角哥来介绍。 我也不知道角哥到底有没有介绍过高塔公主哎。 第六名叫做哦，我的皇帝陛下。 哎，第六名这个哦，我的皇帝陛下，虽然我没有看过，可是我觉得非常值得简介一下。 哦，为什么？ 就是我的皇帝陛下在讲什么呢？ 讲什么呢？ 他在说哈，二十一世纪有一位实习女医生，她叫做洛菲菲。洛菲菲穿越了啊，所以这是一部穿越剧。但是她穿越到哪里呢？ 哪里？ 她穿越到以星座异能为评判标准的黄道国。 这是什么啊？什么意思啊？ 因为我就是一个文学啊各方面的尝试都不太好的女生，所以我必须想要请我们的精神领袖欧马克来跟我分享一下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穿越到以星座异能为评判标准的黄道国？ 星座异能是不是有点像之前那个蓝心湄心湄姐曾经也演过一部，然后他们也是在讲异能学员的故事，你有印象吗？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超异能，有一些特异功能，然后会。 所以你是说他穿越到那个国家？我们先不说黄道国的意思是什么。 黄道国，如果你是要以星座来讲的话，那就是星座最原始、最原始就是古巴比伦，然后观察就是地球跟太阳的关系，然后会有一个黄道带，然后以那个黄道带来， 我知道索命黄道带啊， 就是以那个黄道带来分，就是这个星座几月到几月是一个区块，几月到几月是一个区块这样子。对啊，所以就是以如果你是要认真的讲占星学星座的话，就你会提到黄道带嘛。 哦，所以可能这个国家既然是以星座异能为评判标准，可能就是会有母羊王、金牛后， 是十二国际这样子。 然后会各自有各自的招式， 不知道，这可能真的要去看才会知道。有蛮中二的感觉。哦，我的皇帝陛下，好，第五名叫做 His Story 2， 是 Choco TV 他们自己的自制剧，然后是一部 BL 剧。 哎 ，BL 最近旋风很强，哎， 对啊，从舞台剧就是那个红到票都买不到，现在已经开始在网络剧上面、自制剧上面开始要走 BL 路线了。第四名。 油腻的 Mellow 是什么啊？ 我一看到这个，我就在想那个，你知道，甜瓜，就是 NBA 的 Mellow。又爱又恨的毒瓜。感觉会是一部色香味俱全的。 哦，我以为你要讲色哎。 感觉会是一部色香味俱全的韩剧，油腻的 Mellow， 然后他们其实是应该是就跟就食物啊， 就是餐厅里面啊， 餐厅里面的故事有关系的。第三名， 萌妻食神， 也跟食物有关系，古装美食剧。再来，其实飞碟联盟的 App 上面 很多人看过吗？ 有人有看过黄道国啦。他说每个星座都有特色异能，不是，我们假设一下，假设一下，假设我是天蝎座的话， 你要有什么功能？ 我就是可以用，就是我的那个毒鳌还是说蜇人这样啊之类的。 这一部是目前为止介绍的排行榜我最有兴趣的一部， 最想看看他们在搞什么东西。 对对对。 好，第二名叫做想停止的瞬间。 想停止的瞬间，我觉得之前就是。因为我刚刚看完那个李圣经演那个举重选手，然后就觉得李圣经真的是太美了，如果你就一样可能被他之前的戏给圈粉的话，你可能会很想看这一部想停止的瞬间。因为我看那些画面，就是他也是走非常有点浪漫然后马卡龙色系的感觉，就动不动觉得很美，然后搭车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片花跟预告出现，就是那种好像很可爱的男女之间的爱情对话，就看了你就觉得哦，爱情的粉红泡泡都要冒出来。但我觉得故事剧情蛮妙的，是说他是一个可以看到自己跟别人受命的女人。 这一部我听说， 对， 这个蛮酷的， 就是可以看到别人受命，那为什么会不信呢？我就有点好奇，因为 就你可能就是你知道了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但我觉得以我的个性来说啊， 如果你看到我现在寿命就剩三分钟，你会跟我说， 就是要忍住不说这件事情是蛮困难的。对啊，就是我在跟你聊天或是在跟你交谈的时候，我就看到说，哦，你可能假设你只剩三分钟，我想说， 你要不要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嗯、然后你就会觉得干嘛？ 就有点很怪， 对对对对之类的。 但是就很妙，就是女主角的设定已经很妙了，男主角的设定也是蛮妙，因为他可以停止他的时间，那又是什么意思 啊？所以那不就是代表他可以永远都不会死吗？ 就是因为我看到那个预告，就是他那男生好像在一个房间里面停止了时间、嗯，然后开始就在那边说：“哦，你就是不打扫家里，你们家里很乱，嗯、可是是很爱情跟开玩笑式的氛围这样子。嗯” 现在让我们要来到上半年度 Choco TV 平台的 Number One， 第一名是《烈火如歌》。 烈火如歌呢，就是、哦、 里面有子子所主演的。 对，因为子子很久没有演戏了，然后子子还演老人。 对， 那据说那个老妆化非常惊喜。 嗯， 烈火如歌他是第一名，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朋友他就是已经追完了， 啊、 而且是很快的时间内就把烈火如歌全部看完。 是哦， 他就说哦，看到仔仔他就不行。他就觉得受不了，每天都是告诉自己在一集、 哦、是这种不行， 对，是受不了，是在一集哦，在一集，就是一下就看完了。 哇，所以第一名的《烈火如歌》，以上就是本周呢，我们回顾一下2018年上半年1月到6月的 Choco TV 上面热门观剧排行榜。 以上内容由最有温度的追剧 App Choco TV 提供。 劲碟放送， 重新上场，火力全开。Oh, oh, oh, oh, oh, yeah, oh, yeah, oh, 最新摇滚乐团完整阵容重组。 免疫力降低，天天补充益生菌，一定要选国家认证的养乐多300 Lite， 调节免疫功能，让你更健康。 每天养乐多300 Lite， 让我更健康。 2018世界杯，恭喜大金空调获得舒适科技 MVP。金空调首创 Hybrid Cooling 两感舒适科技，在达到设定温度时能持续除湿，给你最佳舒适度。 七月底前买大金空调，最高再折5000元。 你好，一起放大听。 7月16号起，请锁定飞碟快红心，将为您介绍饶舌新秀 OZ。让我们一起 BO tonight，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Thank you. 关掉找寻的来源，我好想又安静的入睡。我关掉电灯，想关掉疲惫，想关掉陌生，我是你的改变。如果我能拒绝这一切，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不想装作热情负责任。如果我陪你的重大于说的，也许我付不起再认真。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越是抗拒越无法重生。如果这世界有它的规则，我也只能 2:32，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是的，那今天呢在讲看剧，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分享他们自己看的剧，很多人像刚刚提到我的大叔觉得好看， 这真的是这一阵子就是我看剧算是看得很快的其中一部、哦、因为你当然是有兴趣你才会一直想看下去想看下去。 嗯，因为像之前那个男生跟女生要在一起那个说什么姐姐 哦，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 对对对对对，那个就是你前面你的冲得很快，但是到中间你就断了，就再也不想知道他们， 对，我的油门线就断掉了， 真的耶， 我也不去修了。 然后最近还在就是上映当中的，很多人应该都有在看《金秘书怎么了》，就我也有在看，我现在也追到 最新。我想是大部分的男性在看吧。 Kim Mi Soo， 因为我大好像真的都是听到男生的好评不断。 对啊，金秘书真的是很棒哎、欸，什么啊什么， 而且我终于知道金秘书是谁了， 是谁？ 金秘书原来就是之前跟李敏镐演《城市猎人》的那个女主角 哦。 那个时候她就是有时候会穿。因为她也是一个很那时候在里面也是一个很会打斗的女孩，啊、所以她有时候穿比较紧身的衣服、嗯，你就已经觉得她的身体有点 不得了， 不科学， 要爆出来了。 但因为那时候基本上还是一个有时候会有点保镖的造型，啊、比如说黑裤子、白衬衫，所以可能不像金秘书你讲的、嗯、 不是，她已经进化了。我相信她跟《城市猎人》那个也不是同一个人。 所以如果今天晚上原本你老婆已经说我煮好饭了，然后等你回家吃饭、嗯，但突然金秘书打给你说， 我马上回去。我马上 回去拿。 Right away， 金秘书不是我秘书吗？ 对，金秘书说啊，现在办公室有什么 问题？没问题，我马上处理，没问题，没问题。 而且金秘书在里面，他其实有很多扮相，他除了就是普通的 OL 装， 你说 OL 装， 他的而且他的 OL 都是你知道高腰窄裙，就是很贴的那 种。那不就是业务凶器的装扮吗？ 对，是。 所以我们的， 可是因为大家看不到飞碟业务 凶 器啊。如果你想要看到飞碟业务凶器的话，请你多多约业务凶器去开会，好不好？就是多多下广告，你就看得到了，好不好？但是金秘书他就算在家穿家居服，他把头发撩起来露出额头都还是好 可爱。那是因为金秘书他有化妆啊。 就算他出去玩穿着一身运动服还是觉得好可爱。就算最近一集他穿着那个就是蒙拉甘塞口， 你说很宽的那种花花大裤子，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真的像是养殖鱼类的很辛苦工作的阿婆啊、阿姨啊，没有，他全身要穿那种就是防水布啊，然后雨鞋啊，头上要戴斗笠， 就是沈文成去体验户外的时候会穿那些， 对，或是开禧婆婆那个样子，没这么美。 我好奇，就是每一集在看金秘书的时候，你的夫人卡提亚她的反应是，你是每一个美都有讲出口， 美 是不是？ 每次换一个造型，哇，这个也这么美，怎么这么美？ 那他， 所以就是现在在看金秘书的时候，他都会说，哦，那我今天我先不要卸妆， 压力好大哦。 他的意思就是呢，就是我在看金秘书看的时候，然后转头看他就 也是美， 也是美的。 天哪！ 你要看金秘书， 这就是、 那我不卸妆， 这就是夫妻相处之道吗？今天又习得了一课呢。原来跟老公看剧的时候是不能卸妆的。 有人在推是人际关系事务所，还有1006的房客， 用您可爱。用你真的可爱哎、欸！ 听众就觉得这两个主持人是怎么了？ 但我真的是很想知道，就是曹用林他到底是有去上那个矫正发音的课程，是不是？他到底有没有上？还是他本来讲话的咬字就对，就是那个样子？ 然后还有蛮多人在看那个什么名不虚传。 哎、欸，我不知道名不虚传哎。 对啊，蛮多人提到名不虚传的。嗯，最近你在看什么剧呢？也欢迎你可以上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上面留言告诉我们哦。 我可以跟你说，苏小姐最近在看的剧， 苏小姐在看什么？ 在 follow 一部很新的剧，叫做《女兵日记》哦，她的片名是叫这个吧？ 刘湘慈嘛， 对 不 对？ 对 对对，小贤啊，他们演的，就是因为好像昨天还是前天演第一集，她就刚好看到了，笑嗨嗨，就乐不可支，就是。 不停的回头跟我说剧情，但其实我也坐在客厅里面，我就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因为 你坐着陪妈妈一起看女兵 日记、哦、没有，那时候我坐在后面，我在吃东西。 真的好孝顺的女儿哦。 不是，我就在吃东西，所以她演什么我都看得到。那你为什么还要回头跟我说？哎、欸，你给我看到吗？做指甲，好好笑。因为女兵日记第一集进去，她就说、可能女兵的状态就是可能，哦，我刚染头发、欸，哎、我指甲刚做好、就是然后可是 有事吗？ 班长就说卸掉，然后就是什么等等之类的，啊、他就觉得，然后或者是好像小贤那个他们内衣跟那个什么塑身衣穿得很美很漂亮，他就觉得那个桥段逗得他很开心， 呵呵大笑，婆妈之爱， 果然还是果然还是会出现一些非常经典的台词，就笑什么 哦， 牙 齿白 啊。 话说这已经真的很现在蒋文没有在这样骂人 了、啊，但现在蒋文真的没有了嘛？因为 真的没有啊， 现在没有进去过啦。 不，你从来都没有进去过，你在说什么？ 我是说你现在也没有，就是我们没有最新退伍的人来分享说，长官到底现在还会说这些话？ 十年前就已经没有，现在 真的假的？ 对啊，谁在用这个、啊？ 你没说过， 我说这个会被下面笑翻吧？ 啊，笑的时候你才能更能讲说笑什么？ 你在那个很严肃的场合，你在跟我讲电影台词。 所以那个是很久以前电影塑造出来的电影台词，它从来没有真的存在军营里过吗？ 当它已经变成，我觉得很久很久以前很有可能是，很久很久以前可能会这样骂人，然后所以军教片那个时候取材的时候就取材了，拉出来。当它变成电影台词以后， 就不能 再讲。然后私底下那些兵就说：“哎、哎，排长他是不是看报告班长看太多？他今天说牙齿白，我内心就呵呵呵，但我不能笑出来。外表严肃，内心轻松。有人在飞碟 App 上面开始转移到美剧了，从这个韩剧讲到台剧，讲到华剧或者日剧这样。韩剧现在讲美剧，有人在追的是啊，现在已经进入到第十一季了， 天 哪，那就是《Big Bang Theory》宅男行不行？生活大爆炸， 生活大爆炸还在继续哦。 对啊， 有一阵子你也是很狂热哎、欸。 就当他一开始的时候，我都会被逗得呵呵笑，可是。因为一来我不是理工科的，所以就是那些刻板印象或在讲就是很物理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也只是知道说哦，好像这边是一个笑点，但实际上我没有这么的就是知道理工的东西，然后我也没有这么的他们对于 星际大战或者星舰迷航记的那一些，就是美国宅宅之爱，我也没有这么的有研究这样。而且他们一开始主打是四个宅男，他们对女生都是有恐惧感，都追不到女生。可是后来 很可爱， 一个一个都有女朋友啊，搞什么偏了？ 没有，可是有女朋友之后，他们会有交往上的障碍，就宅宅的障碍。 一开始的时候有一 点， 现在该不会已经变成就是？ 可是我好像到第四、第五就停追了，我就不知道他后面变成什么样子。 飘呀飘过我的面前，我想知道你是谁，跟着你的背影散发出来一种香味，我那不是香水，刹那之间空气全都凝结，只有你的香味在我面前，曾经听说可是却又从没真的见过，就像巴黎的草莓，回家的路上我经过几条热闹的街，我感觉有点累，缤纷的心潮却感受不到一丝新鲜，我也许有偏见，一张一张相同精致的脸，就像翻开杂志的照片，美好的感觉却只能留在记忆里面，就像巴黎的草莓，巴黎的草莓和你虽然只是擦肩，但我知道那不是人工的香甜，巴黎的草莓，这名字真的很美，你是不也有和我一样相同感觉，巴黎的草莓，期待你的再次出现，不愿意等待变成浪费的时间，巴黎的草莓，也许我们会再见，只是一切都已经改变。 夏天的时候去当兵去受训，然后那个时候会蛮难熬，因为是烈日当空，然后每天都要就是课前饮水500cc 喝水，然后呢就是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就有分享了一句，就是阿兵哥撒痱子粉撒太多，被班长骂说摸这么多干嘛，炸鸡排啊， 很有创意耶， 炸鸡排很有创意，我没有听过炸鸡排耶， 欸，其实我觉得长官不好当，欸， 对， 就是你要当一个出类拔萃然后要引领风潮的长官，他们不知道夜深人静的时候有多认真在想这一些， 晚上我们都要开会，开会到很晚， 哦，是啊， 我们没有时间， 还是你们开会在开名言警句， 没有， 今天你要说什么，大家有反应好吗？ 吴小姐请不要把国军当作玩笑， 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 大家辛苦了， 未来也是有可能会接到国防部的业配的。 巴黎的草莓，期待你的再次出现，不愿意等待变成浪费的时间，巴黎的草莓，也许我们会再见，只是一切都已经改变。 有蛮多人推的美剧刚好我都有追的，大家跟我的口味很相近啊，像是 Suits 金装律师， 金装律师在演什么， 金装律师在演一个就是他非常非常聪明的孩子，然后可是他因为一来是家里没有钱，然后没有办法去就是考律师事务，没有办法去念法学院，这样子，可是呢他在阴错阳差之下呢，他就被一个真正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给发现了，然后这个合伙人就需要一个帮手，所以就请他来当律师，可是他没有办法考法律执照啊，他只能当一个冒充的， 他为什么不能考， 因为他虽然很聪明，可是因为他需要钱，所以他去帮人家考试，

教育部长职务悬缺超过一个多月之后，将由内政部长叶俊荣转任教育部长。叶俊荣今天亲上火线，说明未来接任校长后要面对的问题。众所瞩目的台大校长遴选案，叶俊荣说，这个课题影响太大，他将以宽阔的视野、有决心、有勇气、有视野直接面对，找出一条路，让大家可以面对困难时还走得开，可以处理。 台大校长的遴选案，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没有看到一个结构性的解决，它对社会各层面的影响非常大。我自己也是台大人，台大校长的遴选，这个问题引起的争议，让台大更消沉了，让台湾的教育感觉很纠结，这是不对的。我认为台大校长的遴选，我们必须有决心，有宽阔的视野，有勇气，要直接面对，要找出一条路，要能够有大家能够认为我们面对困难的问题是走得开的。 叶俊荣表示，短期内要处理好台大校长案，长期要把台湾教育精神找回来，充实教育内涵。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宣布上任以来最大幅度内阁改组，法务部长邱泰三去职，由调查局长蔡清祥接任。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今天说，邱泰三曾经担任陆委会副主委，总统蔡英文希望继续借重国安事务上专业历练，将请邱泰三出任国家安全会议咨询委员，并将在近期上任。军人联改7月1号上路后，由国防部寄发的50000份退休俸处分书及试算表，出现不少收件人或地址记错情况。行政院长政务委员林万益今天接受访问时表示，这次出包是不小心的，有人不小心把姓名和地址栏弄错了。对于有人怀疑这件事是有人动手脚，林万益说，到目前为止，国防部和退辅会得到资讯是不小心，在改的过程中，有人不小心把姓名和地址栏弄错，这部分有疏忽掉。林万益说，退辅会后来发现有一名科长在某段时间有出国，是否因为作业衔接不良造成出错，就让退辅会去调查。关于这次作业疏忽，政府一定要进行处理。中国中兴通讯已经和美国商务部签署托管协议。根据协议，一旦中兴向托管账户存入4亿美元，约台币122亿，对中兴的禁令将解除。知情人士说，托管支付应该能在一天内完成。美方解除零组件禁售令在望，即将走出营运困境的中兴通讯，今天在香港股价最大涨幅24.78%，目前仍涨23.88%，深圳股价也涨停10%。中兴上个月已换掉管理阶层，并指派新的董事长作为恢复营运的条件之一。改头换面的中兴将面临重拾合作企业信任的新挑战。中兴几个月来营运暂停，据传损失至少30亿美元，约台币914亿。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255点，涨幅1.17%，成为2218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9点，成为2290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60点，涨幅2.17%，来到283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51点，涨幅2.79%，来到927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92点，涨幅1.03%，成为2860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0点，成为3259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61点，来到10738点，成交金额1315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535兑一美元，台币贬值5.4分。日元以112.23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680美元。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南方云系影响，今天恒春半岛不排除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东及花莲地区也可能有局部大雨。南方云系北移，今天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阵雨或雷雨，不排除局部大雨。南部、东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也要提防局部短暂雷阵雨。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Mr. Children， 这首歌曲叫做《喜欢你》。3:11在下午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来到了星期四的下午第二个小时，是我们的美美爱漂亮时间。 今天呢，我成功的以物易物换到了超微粒去角质净卸发浴巴黎卡诗特效系列。哇！然后呢？因为今天就是我算是跟卡提亚以物易物吗？ 算是跟卡提亚以物易物。 对对 对，因为我之前就听说过卡诗的产品很好用，然后我因为卡诗它真的价码非常高，所以我也只有买过它的发油来用，然后的确用它的发油是蛮惊艳的，因为有的油类擦在头发上面，就是会你下手有时候太重，不小心或者它本身就太油，其实反而让你的头发有点负担，然后也会如果你头发很长，可能会让你的背长痘痘，也有人说会造成那个脸上的粉刺或痘痘，所以有的医生他是不建议用发油的。可那时候卡诗就是 发油什么时候用啊？ 就你洗完头发之后，你要吹头发之前，我会抹一些，因为有时候我可能会有染头发太干， 保护就之后不要让吹风机，因为你吹风机在吹的时候，头发会 会干掉。然后因为之前都会有人说什么这个油用起来很清爽，你就想说什么意思？但因为就知道它真的就是不会黏黏的，就轻轻的这样子，然后就又很香，但就是贵。哦，我今天拿到的这一个就是温和去角质，等我戴几天试用过后之后再跟。 好像不能天天用哦，因为它是去角质的。 对，他说这个是深层清洁头皮用，去除头皮老废角质，舒缓头皮不适这样子。让我来试试。 另外我家其实还有一罐，我本来要跟你换的是另外一罐，就是我在用的洗发精，就是卡诗的洗发精，可是后来就是要给你的时候才发现，哦，因为他们原本那个盖子，它的盖子不是像一般的洗发乳是可以挤出来的，他们的盖子都是转开来的，就是会比较麻烦。 那我这个要怎么用？直接挤就出来了？ 应该是，对。然后我本来要带的那一瓶是因为我换了另外一个头用挤的，可是就没有那么美观啦。哦。然后另外也是，就是卡提亚再检查一下，就发现，哎，2018年的一月就到期了，哎。我说，好好，那不要，那不要， 你们家到底有多少东西都已经到期了？ 还可以用吗？所以大家有什么关于漂亮的最近使用的好东西，美美的保养的东西，都欢迎你利用飞碟联播的 APP 上面留言告诉我们哦。Let's get it, chicken and 싶어 with you baby 끝나고 싶어 let's get it 여름이 좀 더 원하잖아 우리 some more some more 달려보고 싶어 with you baby 끝나고 싶어 let's get it 여름이 좀 더 원하잖아 우리 some more some more some more some more 이번 여름도 나 혼자 외롭게 보내기 싫어 지금의 설레는 내 감정 이 너에게도 온전히 정각하게 믿어 날씨가 너무나 더워 너 향한 악마만 뜨거워 So what some more 이번 여름은 너와 재밌게 보내고 싶어 Show me some more 끝나고 싶어 with you baby 끝나고 싶어 let's get it 여름이 좀 더 원하잖아 우리 some more some more 달려보고 싶어 with you baby 끝나고 싶어 let's get it 여름이 좀 더 원하잖아 우리 some more some more 最近有什么 want some more 可以让你的保养让你的脸让你的身体变更漂漂的呢 说到头皮就是因为之前我就是强强送了我很多罐那个 某一个 头皮水就是那种咖啡因含量在里面、就是会、会很有效果那一种、然后因为那个头皮水擦了就是会凉凉的，不知道为什么凉凉的，你就会觉得哦，整个头皮好像获得了舒缓 啊！我超怕这种凉凉的东西耶。 男生是比较怕凉凉的东西啊， 我好不喜欢哦。 因为强强也说他很害怕、所以他就把他不要用的全部都给我、他就说我觉得心里怪怪的、我过不去这样子、可是我就很着迷加上因为其实我觉得我算是很常染头发的人、然后之前我如果染头发我又有漂头发的话、其实每一次染头发设计师都会、很替我担心、就会想说头皮还好吗、会不会刺痛、因为可能一次要上三四刀这样很久所以我常常都不痛所以我就、就是都蛮坚强的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跟我长期用就是我自己在想啊是不是就会让头皮或是毛囊它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 不是因为你本身就很耐痛 才不是 所以那些东西你都觉得不痛 真的没有痛 也许同样的东西放在我的头皮我觉得痛到爆了爆了好痛哦 而且头皮就很脆弱啊反正就是那一阵子我把那些全部都用完之后、我就想说那我试试看过一阵子没有头皮水 都不用的 对不用头皮水的生活好了、就想说到底有差还是没差呢就有点感应不出来、就一直到有一阵子你在录音间就是帮我按摩头皮的时候、然后不是按摩头皮我们就在一起讨论说那你手指上会不会有那个 臭味 头的味道、然后你就把你的手指塞到我鼻孔嘛然后就我就很认真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然后 头味 我就觉得很不 OK 这真的不行虽然那时候你就跟我说啊人就是会 人本来就会有头味啊没办法、 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一定是因为我没有用头皮 是这样吗那你现在有用回来吗 我马上去买就在你帮我按摩完头皮之后没多久 那我现在来闻闻啊就说不定还是有啊你们乱讲 不是然后后来我就去剪头发的时候我就问我的发型设计师说你觉得头皮水是有功用的吗、还是一个噱头、他就是他就说也不能保证他 一定 有功 用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头皮很容易就是容易出油的人、他的确有客人的反应是说他用了头皮水之后就是头发比较不会塌、就可以撑的就是清爽的程度可以撑的比较久一点的感觉哦所以就是可能看看你的 各位听众我要来看看广播女神的头皮了 不行啊 流行的步伐总觉得没人理会吧所以不说话三更半夜精疲力尽不想见了不想回他们说我很情绪化我想是因为他们不懂我吧懒得去整理他们的想法无所谓的样子我不想也罢 寞轰炸，把掩护心的围墙震垮了，就露出心事密密麻麻。说话想找人说话，不在乎笑话废话或傻话，只要别自己一个在家。失望沮丧的失望，热闹并不能让我被解放，酒精也不能让我健忘。喝吧，沉默的喝吧，朋友别怪我要讲又没讲，心里太乱会像哑巴。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像孤单单在大海游，不确定方向没错，又不愿掉头。 确定了方向没错，就是发油啊，不就是头皮水？ 头皮水是有一点用了，对不对？ 好像是哦。 我们刚刚实事求是，就是手指有插进去按摩了几下。 没错，而且在做这件事情呢，一开始之前呢，还要把所有的控制项变音全部都解决掉。 是， 先闻了一下我自己的手有没有味道？ 对，是无味的，无味的， 没有味道。嗯，插进去按了几下以后，再闻，没有头皮味耶！ 哇！哇哦！不错，开心，我现在整个就是有自信了起来。 谁劝我换个梦来做，总倔强笑着有痛不说。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在窗边吹风没回流，回想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常常只想望一眼握着手，就觉得胸口变得暖和。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在窗边吹风没回流，回想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常常只想望一眼握着手，就觉得胸口暖和了。耶，那 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张克凡的《寂寞轰炸》。时间来到了3:24，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星期四下午的《妹妹爱漂亮》，有什么关于漂亮的问题、美妆产品的问题呢？ 华语乐坛全新物种，最造男团 CTO。 安静，睁不开眼睛，气氛不安定，胸口不让不让不让，神经压抑着喉咙，需要放纵。哇， 昏暗的街区看不见霓虹，只有蒸汽。Yeah, 放肆的心跳 boom boom、yeah、就从这里开始躁动， 轻松的心情，提升了调皮，生活的旋律造出声音，让世界变得不同， 从未有过的感觉，爱了不去的狂野， 又像一样的出口，没有谁能阻止我的怒吼，生命中不见归流，跳舞着叫醒全世界。 No one can stop me now. CTO 首支单曲数位平台开始躁动，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嘿，你们闺蜜出国旅游，找个男生陪比较安全吧？ 不用，因为有和泰产险陪我们呢、啊。 和泰产险旅行平安险，国内外旅游，从班机延误到意外事故都能理赔哦。旅行平安险，选和泰产险最保险。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五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Hello， 大家好，我是韦礼安。 大家好，我是刘以豪。 因为战乱，全球超过2250万人沦为难民， 其中过半数是儿童。经过长途跋涉，才能安全的在难民接待中心好好吃顿饭。在这里，孩子奔跑不畏逃难，扬声不畏呼救。 邀请您捐款饥饿三十，让孩子做回孩子的样子。更多资讯，请至台湾世界展望会官网。 我们来去雅马哈 YSP 一下， 暑假清单：一、买机车；二、飞东京迪士尼35周年庆。 想轻松达阵，就到 YSP 买车，甜心行动 APP 问卷就抽东京来回机票加迪士尼门票哎！ 学生买雅马哈指定车款再省5000元哦，雅马哈。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 我是萧敬腾。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有什么大家关于最近要让自己变美的话题呢？ 有人刚刚在问我说，那我用的那个头皮水是什么牌子，因为我现在换了一个新的一瓶的，它不是凉的了，是新的，然后但就是因为太新了，我都还没有记起它的名字，可能我要， 但重点是它有效，我们现在知道这一点， 对、 就是、 我可能要回家确认一下我才知道。那有人问到说，那头皮水有去角质的功用吗？我比较少听说头皮水有去角质的效果，因为去角质大部分你头皮去角质它还是一个，就如果你有去外面做过的话，它会涂一个很像凝胶的东西在上面、哦、里面大概是有颗粒，然后会一直在那边按摩你的头皮的那种感觉、嗯嗯、那个才是去角质。 就像如果你用身体的那种有点乳液，或是那也不叫乳液，就是磨砂，里面还是有一些细细的 要颗 粒 才有用、嗯、说到去角质，就是我突然想到，就是前几天也有人私讯我问我说有没有推荐的脸部去角质，然后今天在 APP 上我也看到好蛮多人在讨论关于脸去角质这件事情、嗯嗯因为我的皮肤很敏感，所以我不太能做脸的去角质，会很容易脸烂掉、嗯、但我自己用过的两款，就是一个是 Kiehl's 的一个白泥的，也是去角质，你就搜寻 Kiehl's 白泥，就是哇新的大概5亿片、嗯、就超多的。另外一个是之前也是超多部落客在业配的那个叫什么我刚不在骂脏话哦， Glamwork、嗯、那是那样念吗？ G-L-A-M、嗯、然后是 work 吗？哥什么的，反正 G 开头那一个、Glam Glow 啦。然后它也是有各式各样涂抹的泥状面膜，那有的也是有去角质。我觉得那罐更妙的是打开，有一些长得很像 我那一罐是黑色的，打开里面有一些像茶叶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你就觉得你好像把 Debbie Day 弄在你的脸上。这两个应该都是有效果吧，可是我真的不敢很常用，所以我不能保证它很厉害。但我亲眼看过我朋友在进浴室之前就敷了那个 Kiehl's 的白泥面膜， 敷出来以后变金秘书， 哦，他的脸就是 发光哦， 撕了一层皮在发光。然后他那时候还是他除了白泥，他还有用另外一个也是 Kiehl's 的一个跟凤梨什么有关，跟水果什么酵素的去角质的。然后我就一看就惊为天人，想说这个不是我朋友，就是他竟然 这差这么夸张， 就白耶，瞬间就是白。可是他是一个肤质很健康、很稳定的人，所以他就是好像长期有在用，他就觉得很有效果。可是我不知道 Glen Glow 可不可以拿试用包，但我确定 Kiehl's 是一定可 以 拿 的， 只是不确定那个柜上有没有，就是脸部去角质，你一定要去拿试用包回家用一用， 要试试看，自己试试看才知道。然后一样要做这些事情的前提是，你的脸要是你的皮肤要是健康的。 如果你已经很敏感了，你就不要用，或是因为这只有这两款是我用过的。如果你有用过其他好用的，你也可以在 App 上推荐给大家。高低起伏可以是争取，却也可以是首动人的歌。深深爱了就懂了，相知了就认定了，虽不晓得爱会再难听，可心在贴满永恒的片刻。你常常觉得爱像大火车，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苏慧伦的《爱了就懂了》。关于美妆跟保养，很多事情，应该说世界上很多事情也都是这样子，就是你要做了以后，你才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你要试了以后才会知道。在 App 上面还有什么回应呢？ 就是问那个牌子怎么拼，但我不知道你在问的是刚刚哪个牌子。 你说 Glam Glow 啊 ？Glam Glow。 GLAMGLOW， 但是我必须要说，不管这个还是 Kiehl's， 你在网络上要查到一些很真实的心得，那个困难度是有一定的，因为他们的 因为太多业配， 他们的公关预算就是大概有五 撒呀、 撒钱撒跟什么一样，像熊大贴图一样，那个钱就啪一直撒出去。 所以其实如果有人真的是标榜说我完全不拿钱做诚实业配，这样就不算业配 了，我完全不拿钱， 就是做诚实。 那就是他本身，他本身口袋就是要够深啊。 对，因为你变成你要有办法抵挡那些让他们想要砸钱拜托你来做的事。 但是我必须要说，那个 Glam Glow 的，我用黑色那一罐很神秘的是，我刚涂上去，就是我自己的实验精神，你也知道，我就是很爱做这些有的没的。我刚涂上去的前两分钟，我真的觉得我的脸像是有火在烧 啊， 就是天哪，好像很热。 就是贴什么酸痛腰、什么酸痛胶布的感觉。 对，然后我就想说， 狗皮膏药。 通常这个时候，通常你敷面膜这种时候，你必须要马上洗掉。可是因为我又看到有些人分享心得说，他一开始会有这样的感觉是正常的。 你就说服自己说，我试试看。 所以我就开始在想说，那个我就开始在评断我的耐痛程度，就是会不会其实是正常的呢？我就撑下去了。可是真的很神秘的是，过了三四分钟之后，就那个疼痛真的有得到了舒缓 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面膜就是一直很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可是就是因为每一次用都要忍受前面一开始火烧的寂寞， 对啊， 所以那一罐我用超久的都还没用完。 哇，现在是不是要开放以物易物时间呢？ 你说想不想用我黑色那一罐？是不是 真的哎、欸？ 对啊， 所以我之前才觉得就是应该要开一个就是小社团，就是每个人就是因为我们不可能，我们都想试新东西，可是又我们的脸又没有办法 一直 用同样，然后或是一直换，要一直换的话，你就是钱很多，你就花很多钱嘛，然后一直用同样的话，你就是用不到新东西，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开一个以物易物社团是非常非常棒的地方。 真的耶，像大家都说，有一个贵妇级的保养品就是海洋拉娜，那就是它的就是好像很厉害，可是你知道它那个等级已经到了 非凡人会去尝试的境界，这样 就是妈妈们会用啊。 对，但然后我就一直想说到底有多厉害，结果有、前一阵子我有朋友给了我一堆海洋拉娜的，就是旅行组、或是试用包、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天哪，我人生的贵妇时间来了、我就很兴奋，就那个仪式是坐在我化妆台前面，就是双手 排好， 双手都很干净哦、我想说天哪，我要用那个什么什么乳霜，我还上去 Google 一下，就是我那个顺序有没有用错、海洋拉娜在我脸上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我现在不是堵我自己路吗？ 就是因为对你来说，就是他的那些修复啊，什么精华啊，你就是如此的完美。 不是啦，就是 没有，不会对你造成任何的 效果的感觉。我就想说，是不是真的就是你要到妈妈等级，你才会感受到他的 power？ 就是我就好像发现说，哦，就 有些人可亲不可亲，有些话可想不可知，有些爱可怜不可爱，却还是期待。因为太想了解彼此，所以选择在一起；因为太过了解彼此，所以选择要分开。就从你爱上高跟鞋的那一天开启，我开着玩笑，却不知道该开往哪里。你抱着他，他抱着你，你抱着钱，他抱着怨。于是，在最后的一个拥抱之后说了再见。于是，在最后的一声再见之后，没有再见，没有挽回，没有谁错，没有谁对。 爱不是阳春快，痛苦对着分开，我的浪漫。分手的拥抱已无让谁受伤， 最好的回不回来， 爱不是佯装乖，我可爱也可坏，不愿给我让你再怀念我的存在，曾经的最爱意都不会淘汰。 我要现在 别发现爱来自原地不可离开，也别怕它受伤，只要少了健康的就是都能再来亲密和的味道。 这次我枯枝落叶，这黄昏今夜昏得叫人晕眩，我打翻手中的咖啡，也把眼底熄灭，满地寂寞的味道正叫人反胃，说都看不见不过是自我安慰。这城市已习惯伤痕累累，这晚风今夜疯的疯的疯的叫人心碎，醉一遍又一夜，人事都已全非，想说这往事只能回味，无法回味。你渐渐消失在我看不见的迷雾，我渐渐消失在你看不见的角度，繁星如此美，却发现你不在我身边。 爱不是佯装乖，从不对着放开，我的浪漫，我的眼泪，你不爱就失败，分手的拥抱已无让谁受伤。 我要快速裂坏， 爱不是佯装乖，我可爱也可坏，不愿给我让你再怀念我的存在，曾经的最爱已都不会淘汰。 这些都能再来亲密和的味道，经历过毁灭崩塌，在那瞬间喜欢醒来后跨去了风沙，你还是那自然，看着还有还有比起人人还有梦，所以绝望的话不要说。 爱不是佯装乖，从不对着放开，我的浪漫，我的眼泪，你不爱就失败，分手的拥抱已无让谁受伤。爱不是佯装乖，我可爱也可坏， 听到的歌曲来自阿库尔、谢和弦跟戴安娜、王诗安的《爱不需要装乖》。 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欢迎你呢就锁定，你可以用网路，你可以用手机 App 收听飞碟联播网所有的节目，在台北 FM 92.1、苗栗 FM 91.3、台中 FM 89.9、云嘉 FM 90.5、高雄 FM 103.9、宜兰89.9、花东 FM 91.3，还有澎湖 FM 89.7。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今天既然讲到头发，就头发一次讲到底好了。因为我昨天呢，刚刚帮我朋友染了头发。哇哦！因为最近这个牌子的预算也是下来非常大，他请了露露来代言，然后露露代言之后呢，也开始有很多各式各样部落客分享他们用那个染发剂的效果。我觉得染发剂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因为现在大部分人都会给人家染，如果你自己染出事的话，也不知道该 你要怪染发剂还是怪自己。 通常 应该是怪自己啊。 对，然后昨天我朋友就突然觉得说啊，没事，就自己在家染一染好了，我就很兴奋，自告奋勇，他就请我去帮他随便挑个颜色，他也不选择。我要先告诉大家，就是原来根据是我太久没有买染发剂嘛，因为染发剂可能直觉就是我是去康氏美或是屈臣氏。 对啊， 你根据那个大小间不同啊，它可能只会进三个颜色。 哦，是哦， 就是我就走进去，然后说，怎么你们只有两个颜色？他说可能我们这间比较小间，所以就进了两个颜色。所以你如果要一次看齐，你要一口气比所有颜色的话，你真的要去很大间的， 不然你要，就是比较大间的，不管是什么宝雅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对， 你才会有比较齐的货号跟货色跟品牌。 第一间去小的，然后只有三个颜色；第二间去比较中型的，也比较没有到很大的，大概也只有五个颜色吧。可是它可能有八九个颜色这样子，可以挑。然后昨天试用了之后呢，我觉得它真的上色效果非常的好，好到就是我朋友现在头发颜色落差很大。 这是好事吗？ 不是，因为如果你自己染头发，你的头发现在头发颜色是一致的话，那可能染的就是 就 它就很一致。可是我朋友他这就染过了，你也知道女生头发长了发尾就越来越浅。 对 啊，我又不是专业的可以抓说哦，我们先、 那个、比例， 我们先上前面哦，前面放多久之后再上后面哦，这样我手忙脚乱这边一直梳梳梳梳梳梳梳。但是我看它刚长出来的那个颜色，就因为你刚长出来那一段 黑头发，就是发根到前面 是最准确的嘛。我自己是觉得跟盒子上面的感觉 还 蛮像的。 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会被停止不停的唱。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停被复制，不停的放。喜欢什么？遇见还是 hit the rhyme？ 十年收敛水，烟雾弥漫。关于小熊的事，我知道你期盼，没听到烦恼，偷偷不习惯。我用同样的韵脚，它不同的 flow， 没人记住的押韵不是不红的错。听说你想要，所以有复刻版，没有抢到，是因为你注册晚。你注意看，现在流行就换新，我喜欢留白也保留旧汉新，永久宝库，不管重汉金，用音乐导入。吸收更干净，新的经典担保诚意加倍录，新的纪念是看好一定加分数。打开档案库，我已经一半斤，一没听我的歌，有人就换金。因为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会被停止不停的唱。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停的复制，不停的放。我妈听姚苏荣，后来我听姚中仁， 搭起桥梁是我的一点小功能，喜欢飞鱼清澈都会如李宗盛，我是饶舌小哥圈子里公认，一点老歌一点 jazz 一点 funk 一起活了过来，当我一演唱身体不用跳起来，因为心在跳，就算不会尖叫至少会心笑，至少对我不会倒位，迟早没有拒绝的会好醉，会好佩服的没有趴下至少跪，治好你的冷感耳朵爱潮吹是宝贵，我说我们音乐还设计卖好贵，因为值得当然不客气，像我 punchline 每句都是有道理，都是重点每句都欢迎光笔，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会被停止不停的唱，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停被复制不停的放、 最近呢，我唯一跟美妆比较称得上一点关系的东西，就是我买了，我不知道大家在 Facebook 上有没有看到一个，就是号称可以让你看到你耳朵内部的显微镜功能的挖耳棒。 有灯吗？ 就是有灯啊， 像安康鱼那样。 像安康鱼。可以这么说吧，反正就是一根棒棒，然后以前我们掏耳朵， 你买了这个？ 对啊，因为你知道搬家以后啊，虽然这是很小很小的小事，那天在搬家之前呢，就四月底要搬家的时候，我妈就特地的告诉我说，你一定要记得带一个指甲剪哦。然后那时候我在搬家的时候，我就翻白眼说：“这种小事你跟我讲干嘛？”就后来真的要剪指甲的时候，就开始找指甲剪嘞，找哦，找哦。同样也是就好，指甲剪是真的，你每个礼拜可能一两个礼拜你就要做一次的事情。可是接下来就是想要掏耳朵，就我耳朵好久没有掏耳朵了。找不到那个挖耳棒。好，所以我就上网去买了一个。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它同样是一根，可是它可以像是放大， 那我在 不只是放大，它是显微镜，它直接连接电脑，或者你可以接手机的 app， 我就可以在上面看到我的 螢幕。蓝牙接这样吗？ 它有一个 USB 线，哼，你就可以在荧幕上面放大大的看到你的毛细孔。 啊，耳朵里面漂亮吗？ 耳朵里面超耳，超级耳。 恶是什么？你说那个构造，然后那个画面很恶心， 然后还有毛啊！ 哦哟啊，反正就细毛啊，耳朵反正就有细毛啊， 也有粗毛啊， 因为显微镜放很大、啊， 就是各式各样的毛，就是不快乐。那其实前一阵子在我在 YouTube 上面有先看到圣结石，就是有买这个东西， 它是业配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猜不是。然后呢，他就说：“哦，那我现在来给大家看看，就是我的耳朵构造。”说好紧张哦，然后就他那边伸进去，然后就看到他的耳朵嘛，看到他耳朵里面构造。然后当然，就我买来以后，我也很兴奋，我就那 现在你也有拍影片吗？ 我也来，对，我也要来看我耳朵，就插进去后发现，哎，怎么跟圣结石耳朵长得不一样？ 什么意思？ 他的耳朵干净到不像是真的。 等一下，他是不是有先做形象，看那些偷的？ 对呀、啊，不真实嘛！ 没有，搞不好他是天天会挖耳朵的人，然后他只是想看构造。 我不相信哎、欸，那个很干净、 欸。那你的影片会公开吗？还是你发现这太迟了？ 没有办法公开，太恶了，太恶，太乱。 那个是只有看而已，还是它的前端有附也有顺便附什么清洁？ 有啊，它就是那个东西，你就直接可以就是套在上面。它其实套的东西就是一个小小简单的压克力的东西。对啊， 耳道有这么大哦？ 对啊，然后它另外还有附除了压克力之外，还有附一个像是小铁丝的东西。那个小铁丝是让你好像是让你可以用挤粉刺用的。那种 感觉很危险呢。 小铁丝没有，小铁丝的前端是一个小圆圈圈、就像你套圈圈那个样子，那个套小毛细孔、把它这样压一下吧，对对对，把它弄出来。所以有这个东西以后就好想再开一个新的 YouTube 频道，就大家不要知道我是谁，我就想要就是挤那些东西给大家看。 所以你只露耳朵， 只露耳朵跟鼻头对之类的。 那你这样就只有两支影片啊？ 哎、欸，这个东西。它会一直不断生出来，它就像是播种农夫。 那我看第一支影片跟看你第十八周的影片有什么不一样？ 没有不一样啊，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你觉得明明看到他头了，你要给拔出来，就发现哎，拔不出来，哎，可恶！每一个洞它都有不一样的生命，每一次体会都是全新的。 没有尽头 ，brand new Polo。 待っ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无论在哪里 ，SUM 就在你身边，全台汽车保养据点最多，最方便， 实在就是 SUM。 Today is so hot, let's go swimming。 自从在夏恩英语上课，会的句型越来越多。 夏恩是他最好的朋友。 夏恩英语100%外师教学，品牌开放加盟。 学好英语，请搜寻夏恩英语02-2311-6000。 带领完翁啊！ 你完全何在？ 我跟中介用2000万买厝，到厝了才知影房间的中介开千九，有人卖千八，叫人哦，我死去啊！ 你敢唔知影买厝一定爱 买房子，上无比，上无比无比，奇快乐无比，上无比无比。 买厝买对不买贵，快上超神房无比家平台，无比。 婚姻真的是爱情的坟墓吗？两位不具名的苦主表示， 他婚前跟婚后完全是两个人， 有了孩子之后我们的关系都变质了。 其实相爱容易，相处也不难哦。 怎么说？ 关系经营要学习，婚姻幸福没问题。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婚姻教育课程，邀您迈向幸福旅程，详情请上官网。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新时代休旅先锋 New Ford Kuga 净黑版强势登场，搭载安全驾驭本格 ACC 及 AWD 系统，坐拥世界级 EcoBoost 双涡流涡轮引擎，傲视同级245匹最大马力， Kuga 净黑版智能休旅更添跑格魅力，限量免费升级30000元净黑运动套件组，欢迎莅临赏车。 Ford， 渐渐的。我们都该听听这样的陈奕迅。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金曲奖后来之下 ，Eason 陈奕迅上传最新广东单曲《渐渐》，环球数位抢听。 我是梁文音。 还好我们都没吝惜给彼此祝福，还好分开也没想象中辛苦。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就在问说，所以这一个显微镜到底马克你是生火还是灭火呢？ 如果你只是单纯想要使用工具，就是譬如说像我只是要掏耳朵的话，你就去买一个掏耳棒，几十块就有了，你不需要去买到400-500块还是500-600块那个显微镜。 嗯， 对啊。但如果你是真的很想看看，就是你的耳朵里面跟你的鼻头上面那个，哦，真恶心哦，那个粉刺田啊，你如果想要看看粉刺田，你想要就是好好的就是根除他们的话， 你可以试一试。 前提是你要有心理准备啦，蛮恶的，真的蛮恶的，真的。 我所有下午茶食欲都没了。 没错， 嗯， 3:53，今天哥哥妹妹有意思到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跟你说一声拜拜。平常要找我们的话呢，就在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或是你可以利用我们的 SNS， 在搜寻欧马克，可以搜寻玛丽的象牙塔，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Facebook， 找到我们的 IG、Instagram， 找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最后呢，要说一声你很棒 ，You're awesome。然后呢，台北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正在收听飞碟联播网 App 跟网络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在下个小时会继续帮桃子姐代班，桃子晚报，也欢迎你继续收听哦。拜拜。 都需要一点耐心和坚持，

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宣布上任以来最大幅度内阁改组，财政部长许余哲下台，由财政部次长苏建荣接任。金管会主委顾立雄证实，许余哲卸任后将转战期交所担任董事长，人事案将报行政院核定。至于原任期交所董事长刘连玉，今年7月借调期满，将回政大重职教鞭。另外，法务部长邱泰三原定转任总统府副秘书长，不过网络媒体报道指出，邱泰三对转任案抵死不从，要回亚洲大学回复教职，拒绝接任与专业无关的副秘书长职务。后来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出面力劝，改任国安会咨询委员，不过邱泰三下午面对媒体询问时表示还没点头。经济部评估美中贸易战开打对台湾产业影响有限，但外界仍存有疑问。经济部长沈荣津今天下午出席扩大业务汇报前表示，明天会请工业局召集相关产业工会与代表来开会，由他亲自主持，针对可能受影响的产业再问一次。沈荣津说，会根据美国对中国提高关税大项目底下的货品去洽询各产业工会，这样才能问对人，问出真相。沈荣津表示，以纺织业来说，台湾是卖纤维跟纺纱到中国做成成衣，再卖到美国，不会影响。其他产业也会再弄清楚，听取各产业的意见。美中贸易战升级，冲击人民币在岸汇率。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6726，跌破6.67整数关卡，创去年8月18号以来最低，而且降幅创去年1月9号一年半来最大。离岸汇率一度回升0.21%，来到6.7096。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局势升高，使得中国金融市场承受巨大压力。人民币过去一个月大跌超过4%，上证指数也滑落到2年新低。国家媒体持续呼吁投资人冷静。新华社指出，近期资产价格波动仍在可控制范围内。股王大力光今天召开法人说明会，发布第二季财报。大力光第二季营收122.96亿，季成长超过30%，毛利率回升到68.6%，比第二季成长5个百分点。税前盈余81.59亿，税后盈余55.01亿，每股税后盈余41.01元，符合市场预期。大力光指出，第二季毛利率回升，主要是营收规模扩大，产品组合加。另外，第二季也有来自于汇兑收益5.2亿元。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上涨15点，成为7607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17点，成为12434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2点，成为535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60点，来到2847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4点，成为3253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上涨59点，涨幅2.16%，来到283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上涨249点，涨幅2.77%，来到9273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61点，成为10738点，成交金额1315亿。外资及陆资买超8.05亿，投信卖超0.15亿，自营商买超17.90亿，三大法人合计买超25.80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541对一美元，台币贬值6分。日元以112.33对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690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南方云系影响，今天恒春半岛不排除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东及花莲地区也可能有局部大雨。

back again. But I'm moving on, and I'm getting old. I'm getting old. I'm getting old. I got to get over. Moving on and getting over. It's been so long.Just goes to show you that I still can't seem to get you off my mind. 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开市啦。嗨，你好。 喂 ,Hello。 你是谁呀、 啊、你好，我叫菜包。 嗨，菜包。 我以前也是青春点点听众。 嗨。 但你没有打电话进来过吧？ 哎、欸，有啊有啊，我打电话进过啊， 哦，真的、啊， 参加过青春影城之类的， 哇、wow ， 之类的。 菜包现在几岁呢？ 34。 哦，那菜包在干嘛？ 嗯，干嘛？工作、啊。 现在工作中的菜包。 对，啊，我有事情想打电话进来分享。 哦，请分享。 就最近不是在世界杯吗？ 没错。 我女朋友其实我没在看足球，但是我女朋友她喜欢看，然后也喜欢跟着买运彩这样。然后一直输，然后赢的话，她买200块，我才赢16块。那我就觉得你买这个真的是买运彩，真的是有点把钱丢到水沟里， 浪费钱、啊。 那我说不如你跟我买好了，我照赔率赔给你。如果你输的话，这个钱我就把它存起来，存在我们一个共，我们有存一个钱，会一起出去玩。对，我就说你跟我买啊，那个赔率赔多少，我赔给你。 好聪明哦， 你很聪明哎、欸，我觉得 很 棒哎、 欸。 Awesome、 结果我已经赢四场了。 怎么？你已经赢四场了？ 对。 哇！也就是说，这些钱就是哇，玩这样，女朋友是不是会气呼呼啊？ 可是还是在我们共同账户里啊，气也不会那么气、啊。 对啊对啊，就是那个钱，他说实在也是在我们共同账户里，我也不会去花、嗯。以后我们出去玩，我们就。因为我们那个钱就是存起来出国去玩用的嘛。 嗯嗯嗯， 对啊。 但他会不会因为面子挂不住就有点糗糗的？就是 对啊， 他不会啊。他说，就因为也才一场也才压100而已、 哦、 他也不敢压大。 可是不是就是因为跟你买才敢压大吗？ 对啊， 跟你买我才下10000嘞。 要对，要是是跟情人的话，我可能一次就会下很多。 对啊。 如果赔的话，要赔死你！我那个赔率都下超多，什么 照赔哦，照赔哦， 1:0，然后什么7:8那种乱下。 可是讲实在，我觉得，好像这好像很难赢哎。 嗯， 对啊， 是不容易啦。但我觉得你想到这个方法真的很棒。 嗯， 我本来就没有打算赚他的钱、嗯，然后他也没有想要靠这个赚钱，他只是觉得这样买 有趣， 看比赛比较有趣。 对， 那我只是觉得你老是一直输，我觉得那。真的看你把钱丢给运彩，真好浪费。我说那不如我输，我就当做我请客，请你吃东西之类，这个、 啊、 无所谓啊。 是啊， 还是想给你掌声鼓励鼓励、 啊。你太棒了，想到这个方式真的太棒。 对，我觉得好。我现在开始有点想跟朋友说，哎、欸，你们要不要跟我买？ 哎、欸，不要不要不要， 不用朋友，跟你女朋友就好了。 因为如果是朋友的话，你遇到一个就是他 真的欧马克这种的， 对你可能会死定哦。 哦，所以你有买吗？ 我没有哎、欸。足球看不准了， 可是我觉得足球真的好爆冷门哦。 对啊，今年尤其。 哦，对啊，那只是想分享一下，因为其实我自己也不买运彩的。 嗯， 对啊， 好的， 就顶多跟朋友就是赌一赌，输了当做请吃饭这样。 嗯嗯嗯嗯， 对啊对啊，好， 谢谢菜包， 先这样哦 ，OK， 拜 拜 拜拜。 拜 拜， 就像玛丽的朋友，然后赌的时候还不敢让另外一半知道， 因为他赌太大了。 对啊，就是怎么下个5000、10000、20000的， 一下就下10000块。 对，然后 当天晚上就 拜拜，10000就没了。然后他的月薪也不是多高，月薪也不过30000块。 哎、欸，那个心中会乒乓串哎、欸。 对啊，这个很可怕哎、欸。 世界这么甜蜜，他不喝是他最大意义。 4:14在星期四的下午，02236399555，02236399555。Hello， 你好。 喂喂， Hi. 你好，我沈大卫。 你好。 哇，嗨。 对，就是我今天早上听到那个马克信箱啊， 嗯， 然后嘛，马克就说好像， 因为他今天突然传了个讯息给我， 怎么？ 抱歉。 啊，他跟你道歉是不是？ 而且他什么都没有说，他又传一个抱歉。 哦，那我要帮玛丽恢复一下，就是记忆。你现在知道他为何道歉了吗？ 我现在讲马克信箱，我就想起来了。 哦，好好好。因为呢，这个前因后果还是跟所有听众讲一下。因为沈大卫呢，常常会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会一直说玛丽最可爱。比如说现在玛丽笑说，玛丽笑声好可爱。然后玛丽可能， 然后马克放屁了，他就说不要放屁给玛丽闻。 对对，之类之类，他就一直在说玛丽怎样，玛丽怎样，然后不要对玛丽怎样怎样怎样，反正就一直这样。然后玛丽在马克信箱在 YouTube 上面就说，沈大卫他现在这个人，他只要讲任何话我都会略过。我这他已经做到了，他留任何话激不起我任何的眼球的神经反应。 可是这个有什么好跟我道歉的？ 因为你的语气听起来好像就是很不爽， 嫌你烦呐、啊。 对对对。 我只是很平铺直叙的说，就是你在 PTT 的推文或者脸书那个什么留言，我都会视而不见跳过，但我没有愤怒。 Okay, okay. 我只是口气比较冷淡。 这就是。你知道，爱的反面不是恨，是不爱。冷漠是最可怕的，太可怕了。 你想留，你可以继续留， 对， 你开心就好啊。 但是 没有没有，我又 不会看而已啊。 那就没有意义了，不是？ 所以你原本是觉得可以激起我的情绪才一直留，然后殊不知我已经略过很久。 对啊，对啊，对，我就是还是说声抱歉这样。 好啦，不用抱歉，不用抱歉。你要 okay, 你要道歉的人应该是我吧，不是玛丽，是我吧？对啊，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每次就在那边留说玛丽呢，没有玛丽，不要对玛丽怎样怎样的。你要道歉 的 对象是我吧？ 应该是 对啊。 好，那我也顺便跟马克说声抱歉 吧。 我不接受，再见。拜拜。 好，拜 拜。 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为何你偏偏要表现得这么痛苦？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为何你却要对自己这么约束？每一个男女生活品质，这本是我该发现把你天经地义的事。青春一生你有几次，早就应该走你自己想要走的路。 02236399555，飞碟电台桃子晚报，我是代班 DJ，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好啊。 嗨。Hi. 你是谁？你声音好远哦。你可以离电话近一点吗？可以关掉手机的扩音吗？你可以关掉收音机吗？ 啊，好，没问题。好，我关了。 你是谁啊？ 你叫什么名字？太远了啦，听不到。 拜拜。 我不要我的朋友跟我一样的迷糊，要是每个人像你这么落伍，那这世界又怎么可能进步？ 02236399555，嗨，你好。 你好， 哎呦， 啊，你 怎么还是 没有恢复你的距离呀、 啊？你还是很远 啊， 啊， 我还是听不到你啊。 啊，抱歉抱歉，我平常讲话都很小声。 不是，是你离话筒感觉好远哦。 啊，好，现在吗？ 还是很远。 你是不是开扩音？ 啊，对。 那我不是告诉你要把扩音关掉？ 啊，好，我现在关掉扩音了。 你好棒。 嗯、 那怎么称呼大哥？ 嗯，我还是想，你可以是佑成。 佑成哦。 嗯、 佑成怎么了吗？你打电话进来不就是有话要跟我们说吗？ 其实我跟抱歉，我根本不知道要讲什么。 拜拜。 我不会放弃的，我会一直打。你机会一直接到我。 我觉得下一通还是很有可能是他哦。 我是佑成。 02-23-63-995， 我 要再接接看二线，我觉得还是很有可能是他。喂，你好， 佑成， 你好， 不是了， 你好， 对了， 我们回到正常人的世界了。你是谁？ 是我叫阿侯， 阿侯你好， 是 阿高，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原本想要忍住，可是听到前面有人也是买运彩，我还是想要抱怨一下。 抱怨什么？怎样？运彩被赔了很多钱，是不是？ 没有，人生第一次买运彩就坐了云霄飞车 哦。 对，因为就是帮朋友在国外帮忙买，托我帮他代买，然后我就想说没买过，跟他买买买看。 嗯， 然后就买了，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克罗埃西亚对英格兰， 嗯， 对对，然后2-1， 嗯。 我早上一起来看到那个比数，哇塞，发财了！ 嗯， 那个赔率11倍 哦， 想说我买了500，赔5500，赚翻了。 对啊， 结果我发现，它是那个延长赛才变2-1，原本是和局， 所以延长赛也不能算哦 ，extra 里面 对 以后都不能算了。啊， 对我也是后来才懂，因为我问我朋友说，啊，我们不是赢了，他为什么说输了？ 嗯嗯嗯。 对，就整个坐了云霄飞车啊， 就等于500块扑通， 对，没了，原本是5500变成它飞了 啊。但我们不能我们不能去想那个5000的事情。 嗯， 对，没有，只是想说就是一开始知道输了就算了，可是一开始2-1 本来以为赢了， 因为已经小做了一下发财梦。 对 那种感觉是更差的，没错， 对对对，就只是想抱怨这个而已。 好的，阿搞，那现在接着下来，謝謝冠军队 不买了， 不买了，法国克罗埃西亚不买了， 省钱， 好，太棒了， 对， 我们看球就好， 对， 拜拜， 拜拜。 把钱放我口袋，我就装怪不费。什么叫做这类型的音乐不太拔辣？请你拔辣，我很能直面，没有偷懒念。所有的一切都呕心沥血，甚至还想写我爱你12000年。这样大家都满意了，而满足说你应该要搞懂一些原理。梦亮说这边应该多一点音乐性。我知道最重要的是情绪和表情。拜托，请你们别再叫叫叫。 你说你的都对。我说我的也对，请问唱的到底是谁？是美光亮声一点，让我们来单纯发泄，个人喜好没有绝对。如果这样就算不欠，那种脑袋才可怜。 我不是白痴。 运动彩券呢，或是你买任何的一种彩券，或者你参加那种赌博类型的游戏，或是你加入金融市场的就是起伏，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就是当它那个获利还没有落实到你口袋之前的那一些纸上富贵过眼云烟，你都不能随之有情绪。 嗯， 因为如果你觉得说，比如说你看到这只股票在上涨的时候，你就觉得哇，你看我现在要赚多少钱。当它有点跌下来的时候，你就会不愿意卖，因为你觉得 我应该要赚到那么多的钱才对。 你就会错失出场的时机，然后反而变赔钱的。4:23休息一下，待会回来02-23-63-9955。 金歌金曲。今年夏天，我们只要倒数5秒。 one of us gets too drunk and calls about 100 times. So who you been calling, baby? Nobody could take my place. When you looking at those changes. 全球超越350万张专辑销售，摇滚热浪席卷全美排行。准备迎接今夏最强摇滚热浪，最哈男团 Five Stars 倒数五秒，冠军大碟，热血青春。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018桃园铁玫瑰音乐节热力开唱，7月21、22日，桃园展演中心清新玫瑰趴，邀请到魏如萱、朱敏恩、谢明佑与面包车乐团、陈珊妮、柯志堂、廖文强等28组乐团，详情请上2018桃园铁玫瑰音乐节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Easy Fit Bravo 德展棉袜，不臭，抗菌一次到位，除臭没有异味。 EF 棉袜，一双幸福好袜。 相爱很早，明白很晚。摇滚诗人流氓阿德温一个青春下酒全新专辑和演唱会现正热卖中。洗耳恭听 OES。 大家好，我是 No Name， 这是我与 Life Me 人气主播一起合唱的公益单曲《星火》。星火灿烂。 Hello， 大家好，我是 Dino 李玉玺。今年夏天，我即将举办我的个人北中南演唱会 ，Fin 李玉玺 Sing with Me Live Concert， 6月2号下午1点开始售票。 我们是 The Lighters 莱特姐弟。 马克准备好了吗？我要来喽！ 你觉得线上会是他就对了。 我吓到了，挂掉了。 02-23-63-9955，4:27，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子晚报，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你打电话跟我们来聊聊天。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你是谁呀？ 我是台北的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恭喜恭喜。 你好你好，哎，我要跟你们讲一件事情。 请说。 就是昨天晚上的运彩。 哦，怎么了？ 因为我本来下，我自己下英格兰2-0。 嗯哼。 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呢，我就突然跟我妈妈讲了说，说我一直有预感会中。然后就叫我妈妈赶快跟着下 去 买 房子哦， 叫他赶快加码去买。我还跟他讲说财神也来敲门了。 嗯，哪来 的自信？然后我妈妈是，她原本是什么都不会的，我还跟她分析，你说为什么是分析2-0，然后讲了一大堆。 嗯， 结果呢，她被我，她好像被我给说服了。 嗯， 她就带着我弟两个自己跑去买。 嗯， 结果呢，他们两个就买了跟我对象的。 哦， 买了克罗埃西亚2-1，对，结果，他们是买了上半场英格兰，然后下半场和局， 嗯、uh-huh. ， 结果被他给中了6点多倍吧，哇，就赢了5000多块，然后我一整个早上起来脸都好臭，然后我妈就很开心的拿着那个签单跑到我床边跟我说，哎、欸，你看我中了，我中了。 这不是很棒吗？虽然你没中，可是你帮你的妈妈跟你的弟弟都中了、欸。身为一个反指标， 可是应该是要我中的，才对。应该是 No no no， 股票里面反指标的人物是很重要的人，真的。我就是需要跟这样的人当朋友，就你说什么时候，我就照着你反着做，我就会赚钱。 没有，可是我觉得比较厉害的是新手运，因为人家说 这有新手运吗？ 我妈是第一次买的啊，她就新手运，然后就新手运超强的。 这个其实你分析本来就分析不出来，因为这个变数太多了啦。 所以我想问一下，接下来冠军战，马力强下哪一边？ 你要把马力当就是反指标，还是要当明灯？ 明灯。 哈，你要把马力当作是就是。 哎、欸欸，上次我说法国会赢，哎， 真的哎、欸。 对啊。 我内心就是觉得比利时会赢。 然后那时候我说法国。 欸、对。所以玛丽上次说法国赢已经过了， 对，所以玛丽那时候是猜对的。 那新手运用掉啦， 你看怎么样解释都可以、 欸真的會找藉口 欸，你要怎么解释，这都是人的内心啦。对啊， 所以这一次要把玛丽当反指标。 好，如果你要把玛丽当反指标的话，玛丽觉得谁会赢？ 可是因为现在在我心中，我觉得法国很厉害啊， 所以你还是会觉得法国会拿到本届冠军。 嗯， 哦、OK， 啊，懂了。 好，那你懂了，我们就期待你。 懂了， 看你最后怎么下啦，哈。 拭目以待， 拜拜。 谢谢，拜拜。 今天这个是运彩指南之日吗？ 因为真的是世界杯足球赛从六月多踢到现在是最后一战， 最后四期， 最后两战就是季军战跟冠亚军战，但当然就是剩下第三名没有很重要啊。就是想要知道今年谁会拿冠军呢？我们在飞碟电台爱着你， 就爱点你 UFO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 嗨，你是谁？ 是我吗？ 对啊， 我是 Marky。 嗨 ，Marky， 我是昨天有打进去抱怨会计 L 的妹妹。 抱怨会计 L 的妹妹， 就昨天那个人的妹妹。 了解。 嗯， 然后因为我本身是一个那个就是清点教的信徒， wow、然后 我刚刚真的是以为你要讲一个宗教、欸，哎，一贯道什么之类的。 清点教， 就差不多，差不多，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差不多的。然后我就推荐我姐听就是录音档，因为那时候节目已经收了，而且我有看到最后就是节目终止的那一刻。 嗯， 然后我就推荐她，然后她最近也是入坑，然后就一直听那个 YouTube 的录音档。 啊哈， 然后所以她昨天，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昨天就鼓起勇气打折价呢？ 她、啊、有喊你的名字， 对，她有笑。 对，可是我原本就是之前前一天直播我都会看，但是昨天就偏偏不巧我就出门了，所以我就没看到。然后我再回家打开那个直播已经没办法看了，我很伤心。 没错。 对啊，为什么直播 YouTube 的直播不能看吗？不能回头看吗？ 也是可以啦，但是 那也没什么重点啊。 对啊，那没什么重点啊。 以一个清点教徒的心情，就是每一集都想追到。 每一集。 对 啊、但哥哥妹妹有意思，还是有教徒们把它放到。 对，有我有看到， 啊、 我有看到，超级晚报也有。 对, 對, 對 啊， 可是直播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偷窥的感觉吗？ 对哦，然后之前那个马克的声音课，我有去参加 哦， 第一场在台北的时候。 哇！你是谁？我没有印象哎。 就是坐在最后面。 远远的痴痴的望着你， 你有来跟我打招呼吗？是不是没有？ 我没有，我不敢。嗯、但是有，就是被 Q 上台，就是要，就是有一些那个任务要解，就是要用什么声音表情，然后讲一句话，讲 slogan 的那个，超级放不开。 好，谢谢你的参加， 嗯 嗯，谢谢你打电话进 来，但我觉得很好玩。 好哦， 然后就哎、欸，我可以跟我姐喊话一下吗 ？Shout out to 姐姐， 嗨，我打进来了。然后我问他说为什么他昨天要用 L 这个名字，他说因为怕被会计发现，怕被公司的人发现。然后我就说应该是不会，因为我大概问了周边十个人，有 9.8 个人都就是没有在听广播。 嗯哼， 对呀、啊。 好的，谢谢你 Maggie， 谢谢你们，谢谢， 拜拜 拜拜。 我灵魂被他摆布，跟随他的脚步来到了他身边。来吧来吧去跳舞， 在孤独，来吧来吧去跳舞，跟随他放肆的队伍，来吧来吧去跳舞，就忘了所有的痛苦，来吧来吧去跳舞，生也难得在乎。 来吧来吧来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在4:35的时候来跟我们聊聊天。嗨你好啊。 喂， 你是谁？ 真的是我 啊。是啊， 我是波源，我打进来了耶。 嗨波源你好。 你好， 我才没事来聊天的，我现在肚子好饿，可是如说路上好多好吃的，闻起来好香。 但你的目标，你说那个时候你要减5公斤，你是不是已经达到了？ 没有，我要减10公斤，我只是现在先减，现在减到5公斤了。 哇！可是是不是减肥，其实你也不能让自己常常处于饥饿的状态啊。 我只是要说，就是真的诱惑好多，看一看那个车轮饼的口味，好多好 新的口味。所以你是真的肚子饿，还是你只是嘴馋？ 我觉得我好像是真的肚子饿。因为中午只喝了一瓶茶。 那你就是方法都不对，你干什么？ 又被骂，又被骂了。 不是，怎么会有人中午喝一瓶茶、啊？ 没有，因为中午其实那个时候没有很饿啊。 啊，你就是要，你就是要定时定量的吃啊。 有了，还是。 啊，你今天就是没有啊、欸。 敷衍，开始敷衍， 要逃避 被骂，对。 哦，就是。 那我想说。对啊，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买个车轮饼之类的吗？不是， 那你说说现在车轮饼，你刚刚说什么？有很多新口味，我听听有什么新口味。 有什么马铃薯 好 乳酪奶油起司？ 等等，马铃薯蒟蒻 乳酪 哦， 是乳酪。 马铃薯的话就是淀粉包淀粉哎、欸。 对啊，马铃薯乳酪跟什么起司什么？ 起司奶油。 哦 ，cheese 奶油也听起来很不错哎、欸。 还有什么 Oreo 奶油？ Oh, 你为什么都只看这种？你怎么都没有念到红豆之类的、 啊？你说传统的、哦， 我就不喜欢红豆芋头之类的，它有红豆芋头，可是我不喜欢。 那你就只能吃红豆 啊 啊！ 车轮饼红豆就啊， 车轮饼就是要吃传统口味。 车轮饼就是要吃奶油 ，OK？ 就是，它有个什么奶油麻薯哎、欸， 哦，里面有麻吉哦。 你不要只看那个热量，就是。就如果那些车轮饼口味下面都有一个卡路里的表的话，你都一直在看一些在高峰状态的那些口味。 没办法，我就是喜欢吃那些东西啊。 没有了，我很久没吃了。我还是要说，我真的很久很久没有吃了。我连阿华田我都几百年没有喝过了，都忘记它什么味道了，感觉好像很好喝的感觉。 你不能去吃一根香蕉打发自己吗？ 哦， 好吧，那我等一下去这边买一根香蕉来吃。 对啊， 好的。 我原本想说今年暑假不知道有没有何时打得进来，没想到今天打进来了， 太棒了，恭喜你！ 我的任务完成了，拜拜，马克玛丽， 拜拜， 请你要相信，只是干妹妹，当然是的干妹妹，你以前还不是我的干妹妹，也许很多余，但我最爱是你，请你要相信。相信覆水难收的误会，说也说不清，是我错又怎样，随便你。我现在对天发誓，只想告诉你，我心中没有变心。 我现在对天发誓，只想告诉你，我始终没有变心。 4:39:02236399555 ，Hello， 你好， 马上啊， 哎 ，Mickey， 马上哪里？ 是 Mickey 吗？ 对啊，我是 Mickey， 我打了好久，你们又聚，我们又聚在一起了。 Mickey， 你很久没有来了， 因为你们没有在一起啊。 我们在一起一阵子了。 马上，你现在早上还有兼一个差是不是？ 哦，对，是。 那你很辛苦哦。 不辛苦的，很开心。 这样子啊， 啊， 你工作顺利就好了、啊 哦这个。这个情绪起伏，我好久没有感受到了。 你说什么？ 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 好久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了，是吧？ 对呀、啊。 没有，我在做义工啊。 哦，是哦。 嗯。 所以你现在还在？ 你说什么？ 我说你现在还在同样的电话亭打给我们吗？就你家的转角。 对啊，一样啊，在电话亭啊。嗯、我。我要辞掉义工了，因为我做义工做很久了。 嗯， 然后我打算去做一个找一个晚班的工作，然后白天再去学英文跟日文。 你要同时学英文跟日文，会不会太累了？ 不会啊。 好呀， 不会累嘞。 我怕你累。 不会啊，辛苦总是有代价的。我可以用日文跟英文跟你们讲，可以跟马克讲英文，可以跟玛丽讲日文。 好、哦，好哦。 这样不是很好吗？ 很好啊。 对呀、啊，你们都有去过那个日本呐、啊？玛丽不是常有去日本吗？ 还好。 日本就是他的第二个家。 这样子啊。 嗯。 就可以，他就可以带我去啊，因为我从来没有出过国啊。 剩几块啊？现在？ 啊， 你现在剩几块？ 哎，剩2块。 哦，很乖，还是投5块钱的，你很棒。 嗯，你也很棒，你们都很棒，祝你们身体健康，事业事事如意。 谢谢你啊， 希望你晚上的那个工作可以顺利。 谢谢啦，因为我晚上那个工作会很辛苦。 哦， 但是我只要睡足，我只要睡足了那个 18个小时。 因为我那个 太久了。 你笑什么 啊？没有 啊，没事。 你只要睡满， 你只要睡眠就可以怎么样？ 我只要睡4个钟点就可以了。 哦，你只要睡4个小时，你是拿破仑吗？ 没有，我只要有睡足4个小时的话，哈，就会很清醒这样子。因为我们那个年龄稍微有了，因为我已经55岁哎。 哦。 所以说，那个年纪越大的话，睡眠的时间就越短， 4个小时就够了，就对了。 对， 好，那就很多时间可以做你想做的事。 对， 我们今天把5块钱都用完了、嗯、，Mickey， 谢谢你。 还有一块 哦，还有一块， 还有一块。 哎，对，听到你们两个又在一起，我也好开心，我又好像又回到那个青春点点点。 我想，如果在听青春点，大家听到你的声音也会很开心， 非常快乐。嗯，大家都在等你打电话进来。 我听到你们的声音，我也好高兴，好像见到老朋友，我好想念你们啊、哦！ 谢谢 Mickey。 嗯， 谢谢。 不要这样讲，大家都是好朋友，我们都是一家人、啊。 We are family。 那 Mickey 拜拜喽。 好，拜拜。 今天我们得知重要关于 Mickey 的线索，除了他都在电话亭打电话之外， Mickey 55岁了。 嗯， 说到55岁，这一群摇滚老妖怪要在11月17号的时候， 刚刚那个是平常有人在称呼他们，是用那种说法吗？ 哦，不可以这样说。 我不知道，因为我第一次听到，我觉得有点新奇。这样 意思就是他们很厉害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 对，就是 Guns N' Roses， 他们来到台湾了，会在桃园国际棒球场开唱，在11月份的时候哦。